让黑大个把我逮着了。 笨啊，咱们巴掌。 真的 闹着玩的呢， 咋爬出去的？ 哎，学着点。师傅，您住店不住啊？ 远不远呢？ 不远，坐上车几站路就是。 有什么房间啊？ 什么房间都有。 哦，有彩电吗？ 有。 哦，能不能洗热水澡？ 尿床好，这是晚上路条，您拿着这个，1块钱一张，什么条件都有。您放心吧，在这儿洗 的。好，你给，快点， 哎呀，太好， 有零钱最好了， 两块钱，快点，哎，这还有咱的啊， 又来车了，您快去吧。 哎呦，好，快走， 拜拜了您嘞。 你是人话没有？ 这玩意儿是真的呀！就凭这2块钱，他没给找去，傻吧？ 出演了傻帽经理之后，宋丹丹才开始演小品，并且开始逐步走进大家的视野。在他跟黄宏合作了一段时间以后，爱挑战的宋丹丹决定不再出演小品，而去再次挑战电影。为此呢，还跟黄宏产生了一些误会。但是毕竟两个人合作了好些年，最终两人还是冰释前嫌，重归于好。其实一提起宋丹丹，大家想到更多的还是和赵本山的合作。1999年春晚，宋丹丹和赵本山第一次合作小品《昨天今天明天》就赢得满堂彩。但是您知道吗，在这之前啊，宋丹丹还和赵本山有过一次合作，而且合作了一部电影，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就是男妇女主任。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宋丹丹在电影《男妇女主任》里的精彩表演吧。 你咋整这些菜呢？我妈呀，干啥呀这是？我红大瞎的 捯饬捯饬这张脸呗。 那黑灯瞎火捯饬他干啥呀？ 老了翻翻心，省得让人瞧不上。 你说没用，谁瞧上你了？ 吃饭。 咋的这是啊？慧芳这人真不错，这次活动他是最支持我的。俺在这练着，在那儿就有一个动作，干脆就练不过去了，大过鱼儿，就那个，咵一翻身了，怎么也不会。完了，这没等练呢，这孙福还到这就夸着临走了。干点事真难，喝吧。 丢人。帮他修菜窖，帮他掰苞米，人家夫妻俩吵架你给人当后盾，说不说的俩人又转上了，丢人。 谁丢人呢？我这不是为了替你做妇女工作呢吗？咋丢人呢？ 啥工作呀？你就是利用权力之便想大面积的接触妇女， 这不是为了迎接检查团吗？ 那过去上二人转都是咱俩唱一副价，怎么这稀里糊涂的就让我下岗了呢？我老了是不？没有魅力了是不？跟你一块唱丢人是不？ 哎呀，让你唱你能唱吗？ 你咋知道我不能唱啊？你让我唱了吗？你非得让我自个儿提出要求啊，是咋的？ 哎呀，我的妈！就因为这点事儿啊？你这个，你快，我还以为你不唱呢。哎呀，你多大岁数了？媳妇多有魅力，你看小嘴唇晃的，太苦了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宋丹丹在《男妇女主任》里的精彩表演。其实啊，现在宋丹丹不只是一个喜剧演员了，她的戏路非常宽，从《十面埋伏》里的老鸨，到《落叶归根》里和赵本山表演的双簧，在我们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们在这里呢，也祝愿她的演艺道路更加辉煌。最后呢，给您送出一首宋丹丹演唱的歌曲《活的就是现在》。主持人红酒，代表制作引力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实在？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明白？这就是人生飘也飘不完的舞台，它证明了你我他们的存在。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古怪？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可爱？这人